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《狄公案》，作者无名，第38回，投书信误投罗网，入衙门自入牢笼。话说周捕城听了巡捕这番话，心下暗道，昨日他们那样凶恶，虽再求于他全不看一点情面，此时由外面回来，虽然狄大人仍恐吓，为他这两句话一说，便转过话来，看这西进并非因他求情，实是方才巡捕将张六郎的话告诉于他，他怕明日早朝彼此会面，在金殿上理论起来，他虽是个大员，终不比六郎宠幸，故而借话开门，使我们去求张六郎求情这事。虽知此说，说若他进不来，那时狄仁杰恼羞成怒，拼作与他辩论，一时转不过堂来，竟将我等治罪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巡捕的话虽不能尽信，倒也不可不听。当时说道，你的好意我岂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之人皆被压在此。张六郎但说在殿上理论，未曾说来我们求情。他处又无人打听，我们又无人去送信，他焉能知道？你有什么主见，还请待我想想。巡捕道，这有何难，你记在他家多年，你的字迹他应该认得，何不写一书信，我这里着人送去，他见了这信自然知道，岂有不来的道理？若再怕他固执不行，再另外写一信托你们知己的人在他面前求一求，也就完了。你想我这主意可用的？你若以为然，我便前去喊人，此事可不能再迟了，若再牵延时刻，里面升堂讯问，便来不及再去。周捕城不知是计，随即请他取了笔砚，挨着痛苦扶坐起身，勉强写好书信递于巡捕道，谁人前去，但向那门工说声，请他在旁边帮助，断无不来之理，他乃六郎面前最相信之人。巡捕答应，将信取出，转身来至衙门，回禀了狄公。狄公命陶干前去投信，若张昌宗果来，务必赶先回来，以便办事。陶干领命，将信揣在怀中，换了衣服，直向张家而来。到了门口止步，向里面一望，但听众人说道，我家六郎今日也算是初次动怒，平时皆是人来恭维，连句高声话皆未听过，自从那狄仁杰进京第一次入朝，便参了许多人，今日又让周捕城到门口羞辱，岂不是全无肝胆吗？莫说六郎是个主子，面上难乎为情，我们同门的人也是害臊。此时他们兄弟到了堂上，三人还是不知是打是假，若能将今晚过去，明早六郎入朝便可有望了。陶干听了清楚，故意咳嗽两声，将脚步放实，走进里面，只见门房坐了许多人在那里议论。陶干上前问道，请问门工，这可是张六郎府上吗？里面出来一人将他一望，说道，你也不是外路的人，不知六郎的名望，故意前来乱问，你是哪里来的，到此何干？陶干道，不是小人乱问，只因这事要秘密方好，露出风声，小人实担不住。日间巡抚衙门押人在门口取闹，被六郎骂了一顿，那些人将周老爷仍然抢去，禀知了狄大人，狄大人立即升堂，要将周捕星斩首治罪，幸亏有位巡捕竭力的求情，说他是六郎所用之人，一时情急做出这事。狄大人见六郎出面，顿时便改口说道，汝等不许撒谎，张六郎既重他两人， 理应到我们衙门求情，未见他来，显见搪塞本愿，暂且收管，此今晚不来，明早定进法惩治。因此周老爷写了一书信请我送来，便命我带门公请安，若六郎不肯前去，务必在旁边帮助两句，方可有命。此乃犯法之事，小人因此地人多，不敢居然说出，所以先问一声，此事必不能缓，我还要等到回信才好回去呢。说毕在身边取出信来，众人见是周卜成的笔迹，知非假冒，赶着命陶干在门房等候，两三人取了书子向里而去。此时张昌宗正为这事与那般玩婢女互相私议，欲借在这事上将狄公纳倒，方免随后之患。忽见家人送进一封书信，照着陶干的话说了一遍，张昌宗取开观看，与来人所说大略相同，下面但缀了几句：小人三人之命皆系于六郎之手，六郎不来，则我命休矣。张昌宗看毕道，这是如何行得？他虽是巡抚，我的身份也不在他之下，前去向他求情，岂不为他耻笑？谅他今夜也不敢十分纠办，明日早朝只要面求了武后，那时圣命下来，命他释放，还怕他为止吗？众人见他不去，齐声说道，六郎虽然势大，可知其权在他手中，人又为他压着，此时不敢处置，已是惧畏六郎，若再不给他点体面，那时老羞变怒，竟将他三人处死，等到明天已来不及。此乃保全自家的人性命，与敌人结无涉，难得有此意见，何不趁此前去拜会，不但救了他三人，还可激示前怨，随后事件也好商议。常言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小人的意思还是六郎去的妥当。张昌宗见众人如此说相，乃道，不因周卜成是我重用之人，等他处置之后自然有法报复，不过此去便宜他了，你们且命来人回去报信，说我们立刻就来。众人见张昌宗肯去，当时出来对陶干说明，令你赶速回去。陶干口内答应，心下甚是好笑，暗道，令藩要在堂上吃苦了，不是这条妙计，你可肯自己送来？当时忙忙的回转衙门，直至书房里面回复了狄公，狄公也是得意，命人不知不提。且说张昌宗打发来人去后，随即进去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乌纱玉带，粉底靴儿，灯光之下越发显得他脸上如白雪一般。本来武后命他平时接赴香粉，此时因为是拜会狄公，格外富了许多，远远的望见比那极美的女子还标致几分。许多娈童纨仆跟在后面，在厅前上了大轿，直向巡抚衙门而来。到了署内移门住下，命家人投进名帖。号房见了张昌宗三字，心下甚是诧异道，今日我们大人故意羞辱他一番，现在三个人犯还捉在衙内，此时他忽来拜会，莫非他又来争论吗？我看你主意打错了，这位大人不比寻常的巡抚，设若争论不过，看你如何回去。你现在既来，也只好带你去通禀一声。一面说着，已到暖阁后面，进了巡抚房中，照来人的话说了一遍，将名帖递上。此时巡捕已经知道，当此起身到了里面。狄公闻张昌宗已来，骂道，这个狗才居然便来拜会，岂非是自讨其辱？随即传命领大堂伺候，所有首领各官以及巡捕书吏皆在堂口站班，本来预备停妥，专等他来，此时一听招呼，无不齐来听命，顷刻间已经站满。狄公换了冠带， 有恐张昌宗不循规矩，将供奉的那个万岁牌子由后面请出，自己捧出大堂，在公堂上南面供好，然后命巡捕大开仪门，望见来人。此时张昌宗坐在轿内，见号房内取了名帖，进里面去了多时，只不见他出来请会，心中甚是疑惑。忽见仪门大开，出来两个巡捕，到了轿前，抢三步请了个安，高声禀道：狄大人现在大堂公干请六郎就此相会。张昌宗听了这话，疑惑狄公本来有事，忽见他来，就此请在后厅相会，总以为巡捕说话不清，当时命人助轿，走出轿来，再向堂上一望，那等威仪，实是令人可怕。只见狄公高坐在堂上，全不动身，心下已是疑惑，无奈已经下轿，也不好复行出去，只得一步向堂上走来。绕到堂口，有个旗牌，上面喊道：大人有命，来人就此堂见。张昌宗一听这话，晓得有个变卦，赶着上前向狄公一一道：狄大人请了，张某这旁有礼。狄公也不起身，向下面问道：来人何人？至此皆须下跪，尔况万岁的牌位供奉在上面，何而立而不跪，干犯国法？左右，唯我将他拉下。张昌宗见狄公以亡命来压他，知道有意寻衅，一时不敢争论，当时向上笑道：大人莫非认错人吗？此地虽是法堂，奈我不能跪你，不如后堂相见吧。狄公将金堂一拍，高声骂道：汝这狗才，竟如此不知礼法，可知道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这公堂乃是国家的定制，无论何人到此，皆须下跪参见。汝既是张昌宗本人，为何不知国法？莫非冒充他前来吗？左右，还不将他纳下，打着狗头，以儆下次。张昌宗见他如此吩咐，赶着走下堂来，欲转身就走，谁知下面上来四五个院差将他拦住。不知张昌宗如何发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38回完。